嗱，我哋今日系要讲以色列人系点样渡过约旦河。嗱，其实我哋每个人嘅生命当中都可能有好多嘅约旦河咁，我哋需要系渡过。好多时我哋都唔识得点样嚟到渡过。嗱，今日我哋就睇睇透过以色列人点样被神被约书亚嚟到带领过约旦河嚟到学习。我哋点样能够过我哋生命入面嘅约旦河。先讲讲一啲嘅背景。在约书亚记嘅一章一至到二节，神对约书亚话：摩西死了，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其实早在摩西嘅时候，在申命记嘅六章二十三节，摩西已经话：神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神带领以色列人出捆绑，出了为奴之家，要进入应许之地，踏过红海出埃及，踏过约旦河，而家要进入应许之地。约书亚叫以色列人去到约旦河边，在那里停留三日，在那里等候。大家如果注意的话，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三日。上一次跟大家说那些探子在雪山上等候三日才下回来。今天我们看到约书亚要以色列人在到约旦河边是等候三日。其实我相信三日在树身约很重要的是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三天复活。所以我相信在圣经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三日。约书亚说在约旦河边三日来到休息，来到预备。约书亚记的三章十五节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不是说一去到约旦河，那些以色列人个个踩晒落个河入边，跳晒落个河入边。呢度讲乜嘢？原来有个括弧话俾我哋听，约旦河在收割嘅日子涨过两岸。原来收割嘅日子就系春天，喺说冬天嘅时候，黑门山系积满咗雪，然后去到春天开始暖啦。开始融雪，所以水就一路流到去约旦河，令到两岸都是有水涨溢到两岸。嗱，点解神要喺呢个时候叫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啊？嗱，点解唔等到水位低嘅时候先至过啫？水位低嘅时候，约旦河系大概九十至到一百尺咁阔，过就比较容易啦。但系水位高嘅时候呢，约旦河可以是几百尺咁阔，甚至是一千尺，而且水流是非常之嘅急，是十至到十二里一小时。点解系一个咁艰险、咁艰难嘅时候嚟到过？因为只有咁先至能够彰显出神嘅大能。若果水位低嘅时候，人人都涧水而过，唔系一件奇怪嘅事。但是在这么高水流这么急的时候能够过约旦河，这个全部都是靠神的能力。很多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在旷野里出世，他们对旷野非常之熟悉，但是他们对迦南地完全不熟悉。他们只是听见他们的长辈的大人说，哇，迦南地是有很高大的城墙，有很多巨人在那里居住，令到他们相信是非常之的惧怕。现在旷野舒适的生活已经完结了，神说我不会再降玛拿给你们吃了，每日你们要去到迦南地来到过新的生活。我刚才说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很多的约旦河，可能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我们面临的危难艰难的事。但我们怎样能够面对这些事呢？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重要的功课。怎样能够虽然在这些困境当中仍然刚强起来面对我们的难处。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一共是有五点那么多。 第一点就是要凭着信心来到踏出。当我们经历一些曾经我们经历过的事，我们见过的事，我们可能不会害怕。但是如果我们经历那些从来我们未见过未遇见过的事，相信我们是很惧怕。就是好像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去到约旦河的前面，相信他们是很紧张。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前面的迦南地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是他们从来未去过的地方。我相信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约书亚要叫以色列人在树约旦河边来到等待三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他们记得神在旷野怎样来到照顾他们。在申命记的八章二节经文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一方面神是无微不至地照顾以色列人，我们见到白天日头他是用云柱来到带领，夜晚是用火柱。他们没有食物吗？天降马拿，鹌鹑都有得食。没有水饮，磐石都出水。一方面神是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亦都是给他们的磨练，给他们的锻炼，给他们有机会能够学习将来怎样能够面对进入迦南地的这个难题。其实我们见到在《申命记》的二十九章第五节经文说，我领你们在旷野四十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神给以色列人是毫无缺乏，这样来到帮助他们。现在要他们行这条路，不是再用云柱火柱来到带领他们。刚才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见过就是约柜行在前面，以色列人望见约柜跟着约柜去走，约柜就是代表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相信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以前都经历过神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虽然这些事未必是好像红海打开，未必是好像天降马拿那么轰天动地的事，但是毕竟神是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曾经帮过我们，曾经满足过我们的需要。当我们面临新的挑战，面临一些新的危难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神在我们身上曾经做过的事。当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见到神的恩典，见到神的大能，就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帮助我们踏出第一步。约书亚记的三章四节，或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不单止是以色列人从来没走过，这条路是任何人都没走过。你想想，以色列人去到约旦河边，前面就是约旦河了，前无去路的，没有人走过，神是要打开约旦河来到给他们行。跨过约旦河，跨过这个字就是 avow 这个字，原文的希伯来文。avow 这个字在最旧约重复出现，但是出现次数最多的，你估是哪一部书？就是约书亚记。神要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要踏入去应许之地。avow 这个字是多过你由一个地方去到另外的地方，多过你是由 A 去 B， 多过是你由岸的一边去到一条河的岸另外一边，就好像过约旦河那样。 Avow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由一个你认为舒适，认为你安全的地方，踏到去一个地方你认为是陌生，是从来没去过，或者是甚至危险的地方。这个就是 Avow 这个字的意思。Avow 这个字是一个动词，这个字的名词在创世纪的十章二十四节是出现过。 讲到闪，记唔记得挪亚嘅三个仔啊？闪、含、亚佛。嗱，闪嘅后人其中一个就系亚法撒。亚法撒系生咗沙拉，沙拉系生咗希伯。希伯呢个字就系跨过呢个字嘅名词，所以我哋见到希伯。希伯来人就是一个跨过的民族，他们不断这样跨过。因为这样，有很多人说希伯来人的老祖宗就是希伯了，因为他的名字叫做希伯。其实、这个是有圣经根据，因为创世纪的十一章十六至到三十一节，希伯的确是亚伯拉罕的祖先，但是我相信真正希伯来人的老祖宗是亚伯拉罕，他就是那位不断跨过，他是由吾尔踏出吾尔，他是跨过幼法拉底河，他是踏入去应许之地，他就是那位不断跨过，他就是那位希伯来人的老祖宗。其实希伯来人都是一个跨过的民族，顾名思义，他们跨过红海出埃及，他们跨过约旦河是进入应许之地。除非我们是愿意被这位我们看不见的神带领我们去行这条我们看不见的路，我们不能够是渡过我们生命中的约旦河，我们要将信心放在我们的神道，我们是要踏出第一步。这个就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是要仰望我们的上主。在约书亚记的三章四节，或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二千爪，不可与约柜相近。约柜行在他们的前面，约柜里面装着什么？是法版，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约柜这个字在书第三、第四章重复出现十六次，给我们见到约柜的重要，就是代表以色列人与神同在。这个约柜就是代表神和以色列人同在。在民数记的第二章，当他们行军安营的时候，约柜在他们的营的中间，就是最中心最重要的部分，但是现在行在他们的前面。在书诗篇的八十篇第一节，说神是坐在他的约柜的上高，约柜的盖就是施恩宝座，就是在这里两位基路伯天使的中间。现在说这个约柜要在他们的前面二千爪，一爪是多少？一爪是由我们的手指尖去到手踭，大概是一尺半。我真的去度度我自己的一爪有多少，东方人就小粒一点，我的一爪是十六寸，十八寸才是一尺半，我是差了两寸。但是如果你说人高大一点的话，讲不定二十寸，但是平均来讲就是十八寸一尺半。二千爪那有多少？三千尺。为什么你说距离这么远、不要捉摸到约柜、这个大件事、记不记得在这里撒母耳下的第六章，乌撒这个人就是他是运输约柜，牛失前蹄的约柜跌了，他就守护这个约柜，结果遭来杀身之祸。因为只有特别处理圣物的祭司才可以是掂圣物，平时人是不可以的、所以他遭来杀身之祸。二千爪三千只，就是保证你不会是有机会捉摸到神的约柜，但是亦都是不要太远，等你仍然能够见得到约柜在你的前面来到带领你。约柜就是代表神和以色列人同在。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十五至到十六节，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的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们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么？以色列人和西人有什么分别啊？ 是神与他们同在。我们基督徒和世人有什么分别啊？我们亦都是有神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是要不断地仰望耶稣基督，我们要仰望神。这个亦都是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二节所讲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当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面临困境危难，我们能够是胜过的。但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视觉是离开了耶稣基督的身上，放在其他的东西身上，我们就不能够得胜。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一切的神，在圣经里面叫他做全地的主。如果和我们同在的是全地的主，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是惧怕？在树新约，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的十四章，耶稣基督打发了他的门徒上船之后，他就独自去到山上来到祷告。到晚上，突然间在海上刮起大风，门徒见到有个人在水面上行走，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们以为是鬼，他们好惊好惊。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惧怕。哇，彼得说，这么好玩的？在水上行走，我又要。他跟耶稣基督说，我可不可以走来你那里？耶稣说，好啊，你来吧。于是彼得就落了船，在水上行走，头头都行得挺好的。当他一见到风浪大的时候，他就开始惊了，于是向下沉。他说，主啊，救我。当然耶稣基督是救他。但由这件事我们就见到，当彼得他是仰望耶稣基督，他两只眼望住耶稣基督，他行得好地地。但是当水面是有风刮起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就放了去环境那里，甚至他可能是望住其他的门徒，以致他就向下沉。我们见到约书亚就是要以色列人仰望住个约柜，不要说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约旦河的水那里，上流的水下流的水都不要将注意力放在那里，要放在约柜的身上，神的身上。我们都是一样，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生命中很多的难题。但是很可惜，很多时我们都是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环境的身上，甚至放在人的身上。当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环境，放在人的身上，那你就注定失败。第一点我们说是要凭着信心踏出，第二点我们说是要仰望上主，第三点就是要洁净自己。约书亚记的三章五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我们见到在圣经里面很多属神的人，神都叫他们要自洁。在《树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第十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另外去到二十二节，连祭司都要自洁。同样在《在民数记》的十一章第十八节，神就为要赐鹌鹑给以色列人吃的时候，他叫以色列人自洁。在《创世纪》的三十五章，雅各叫家人自洁，除去偶像，去到伯特利。很多时神叫我们有事给我们做的时候，有工作给我们做，都叫属神的人是要自洁。当我们不自洁的时候，当我们不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为神所用。你说为什么啊？其实圣经有话给我们听，在新约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一节，为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如果我们不自洁，我们不分别为圣的话，我们不能够合乎主用。啊，这个是保罗告诉我们听。那你说怎样自洁啊？透过神的话语来到洁净我们自己咯。就是好像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七节，说真理使我们成圣，神的道就是真理。而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六节亦说要用水直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提多书的三章五节直着重新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我们见到我们要透过神的话语，我们要被圣灵来到带领，以致我们是能够洁净我们自己。你说我还不明白怎样透过神的话语被圣灵来到带领来到洁净自己。其实神的话语就是反映出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会跟我们说话，圣灵会感动我们，藉着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到神的面前来到认罪悔改。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最初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都是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但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没有认罪悔改， It's never too late， 你仍然是可以去做。但是成为了基督徒之后，不是说我们突然间就圣洁了，在这名分上在这地位上我们是圣洁，但是我们仍然是会犯罪，所以每一日都要去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来到洁净我们自己。当我们不洁净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跨过我们生命中的约旦河，神想帮我们都帮不到。为什么？你看看以赛亚书的五十九章一至到二节，以赛亚先知说是不是神的膀臂太短，是不是他对手太短帮不到我们，是不是神的耳朵发沉啊，听不到我们的呼叫啊。以赛亚先知说不是啊，他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当我们犯罪，我们不去认罪悔改，当我们仍然沉溺在我们的罪的里面的时候，就算神想帮我们他都帮不到，因为我们与他隔离。所以我们要克服我们生命当中的危难的困难，我们要渡过我们生命当中的约旦河，我们首先是要自洁。第四点我们看看，第一点就是凭信踏出，第二点是仰望上主，第三点是洁净自己，第四点就是要服从主的命令。我们见到在《约书亚记》的三章八节，神同约书亚说，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哇，有人说，喂，这个什么命令来的？喂，不是很合理的，叫祭司抬住个约柜踏入去约旦河，还要站在约旦河的里面。喂，突然间水回来的时候怎么办啊？哇，但是我们看到祭司有没有反抗啊？没有反抗。啊，约书亚叫他这样做，他们就这样做。我们基督徒呢很多时托手争的。啊，明明知道神叫我们怎样做，但是我们不服从，甚至我们不愿意去参与神的事工。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你看祭司呢，不要说我不去啊。祭司说，喂，约书亚你要去你自己去啦。我真的被人这样跟我讲过话，请弟兄姊妹帮手做事，弟兄姊妹有跟我说我不做，牧师你自己去做，真的有的。但是你有没有见到以色列人怎样啊？非常之的服从。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约书亚就是被神拣选的领袖，所以他们知道他们要服从约书亚的命令。因为他们服从，所以他们能够见到神的大能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能够见到神迹奇事。当我们不服从的时候，神的大能就不会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不能够见到神的大能。 嗱，有好多嘅基督徒都同我讲过，哎呀，我做咗基督徒几十年啦，我从来未见过神嘅大能喺我嘅身上。而如果系咁样嗰阵时，要问下你自己啦，系咪你唔服从神呢？所以你冇见到神嘅大能喺你嘅身上。嗱，我讲咗四点啦，最后一点系乜嘢啊？就系要听从神嘅话语。喺《约书亚记》嘅三章七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哇！从今以后要使到你喺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尊大啊！俾咗我哋会点啊？开心死啦，系嘛？骄傲不可一世啦！但是你有没有见到约书亚怎么样啊？一个属灵的领袖永远都是将人的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放在自己的身上。约书亚立刻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听神的话语，是刚刚被神才赞完他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尊大。他说不是，你们要留心神的话语。在《约书亚记》的三章九至到十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的面前赶出迦南人、黑人、希未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阿摩利人、耶布斯人。圣经告诉我们听，我们的信心在哪里？罗马书的第十章告诉我们听，我们的信心是由神的话语而来。现在神说，你们不用怕，我会赶出所有的迦南人。神的话语比以色列人有很大很大的信心。约书亚相信神的话，我们都是一样，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才能够是克服我们前面的危难，我们所遇见的困难。约书亚记的二十一章四十五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约书亚记的二十三章十四节，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的身上了。神的话语有多少句落空了？一句都没有。这个就是约书亚提醒以色列人，神是信实的，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但是你们需要行出第一步。这个是约书亚提醒以色列人。中国人，我们广东人说洗湿了个头，洗湿了个头什么意思啊？没得翻转头的。约书亚不是叫以色列人洗湿个头，他要以色列人洗湿你对脚，他要祭司是踩入去约旦河里面，甚至站在约旦河中间，以致他们是能够见到神的大能、神迹奇事。的确当他们照样这样做的时候，当祭司叉着脚落去约旦河那里，什么事发生啊？水就停了下来，还叠起来。哇，你有没有见过水叠起来啊？我从来都没见过。在哪里停啊？上流是去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距离的渡口有几远啊？十八里那么远。在上流十八里就停住了，下面呢一路是去到阿拉伯海或者是盐海，大概是距离渡口五至到六里，打开了一条二十三至到二十四里这么长的、这么宽阔的一条路给以色列人来到经过。如果大家记得我说以色列人出红海的时候，有人计算过，若果要一晚过红海的话，神是要打开红海三里那么阔给他们经过。现在呢二十四里是八倍那么大， 点解咁夸张啊？点解打到咁大俾以色列人过啊？我相信呢度系要俾嗰啲迦南人一个警告，以色列人嚟紧噶啦，佢哋过河噶啦。你睇下，我打开一条24里嘅路俾佢哋经过，仲有时间你哋可以悔改噶。如果你哋愿意悔改嘅话，唔紧要，你哋可以悔改。在约书亚记的五章一节怎么说？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他们很害怕，害到不得了，怕到半死啊。但他们有没有悔改？没有悔改，唯有是拉合一家悔改，但是其他的以色列人怕还怕，他们始终不肯悔改。我讲过约书亚记和启示录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说过约书亚记和启示录的主角约书亚和耶稣基督的名字都是一样。上一次我们也都看见都有两个使者，是吗？今天又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在约书亚记的三章十节，神话要赶出几多族的迦南人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黑人、希未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阿摩利人、耶布斯人，一共是七族。但是当年当神是跟阿伯兰给应许给他，说你去到应许之地有多少族人啊？我们也都看看创世纪的十五章十八至到二十一节，当那日耶和华与阿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帕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黑人、比利洗人、利弗恩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一共是有多少族啊？一共是有十个族。如果我们比较两节的经文，我们发觉原来是有四族人是没有了的，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和利弗恩人，但是多了一族的，就是希美人。我们看圣经，我们读圣经，我们要很小心，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族人都是一样的名字。讲到基尼人，其实摩西的内兄或者说外父就是基尼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亦是米甸人。我们知道米甸人是谁的后人？其实是阿伯拉罕的后人。阿伯拉罕是有撒拉，是有夏甲，是吧？两个太太，还有妾侍的。阿伯拉罕和基土拉就是生了米甸人出来，所以米甸人都是阿伯拉罕的后人。所以这些这样的基尼人是不是迦南人？不是迦南人，迦南人我们等阵见到是含的后族，不是闪的后族的。所以这里是两种不同的基尼人。去到士师记，出年会跟大家讲士师记，去到士师记就会见到其实是不同的两族人。另外在网上有很多错误的消息，说基尼人就是该人的后人。我们看网上要很小心，不是网上所讲的东西都是正确的，很多网上讲的东西其实是错的。为什么不是该人的后人啊？你想想，在洪水以后还有没有该人的后人？没有了，是吧？那你说，哎呀，罗亚呢？罗亚是撒特的后人，不是该人的后人的。所以我们见到这些基尼人不是该人的后人，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另外基尼洗人，我们见到就是在《树约书亚记》的十四章告诉我们，加纳就是基尼洗人。此基尼洗和彼基尼洗是不同， 加納冇可能係迦南人嚟，因為加納係猶大支派嘅，所以佢唔係嗰啲咁嘅基尼人啦。去到呢一個約書亞記嘅十四章，我又會同大家嚟到係詳細咁講。嗱，咁甲摩尼人呢？甲摩尼人已經係無從稽考，喺聖經只係出現過一次呢個名字。咁你話利弗陰人呢？利弗陰人就係 Raphaim， 喺樹撒母以下嘅二十一章，同埋歷代至上嘅二十章，都講到係有巨人族。呢啲巨人族希伯來文嘅原文就係 Rapha 呢個字。如果你查聖經字典 ，Raphaim 同埋 Rapha 呢兩個字，唔單止係同出一個字根，仲係同一個字嚟嘅添。嗱，經文撒母以下嘅二十一章同埋歷代至上嘅二十章，話大衛同佢嘅手下殺咗四個腓利士嘅巨人，就係呢啲巨人 Rapha。其中四個當中一個是巨人哥利亞的兄弟，所以我們見到巨人哥利亞其實就是利弗陰人的後人。他們去了哪裡？考古學家告訴我們，他們是被亞摩利人是吸收了，變成了亞摩利人。你說哪裡有這些巨人啊？記不記得我跟大家說過有 UFO 和外星人的一篇道啊？我讲过就是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所生，在创世纪的第六章。因为撒旦知道神是要透过人的血脉带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所以他要败坏人的血脉，他就是用堕落的天使和人来到交合。这个就是原因挪亚的时候为什么神要毁灭所有的人类。那你说不是应该挪亚的这个洪水不是应该灭了这些巨人的吗？圣经没有讲到，但是我们知道真是圣经的预言告诉我们，日后都会有这些的巨人，就是在树创世纪的六章四节，在那些日子和以后的日子。在那些日子是什么日子啊？挪亚的日子。以后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啊？约书亚记的日子，大卫的日子，仍然有这些巨人。这些巨人就是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合，就生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物。我讲过这节的经文是有首尾的结构，巨人和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就是上下的对比。怎样来的？神的儿子、堕落的天使和人的女子所生。那你问为什么洪水后还有啊？没人知道，有可能是撒旦故技重施，又来过找堕落的天使和人又生过出来。今一次是在树迦南族，在树迦南地，其中利弗陰人就是那些巨人。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神在树约书亚记要约书亚灭七族，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当中是有这些巨人。你说哎呀，神真是残忍了，杀晒所有的迦南人。其实你去到约书亚记的十二章，你会发觉迦南人不单止是这七族的，还有很多其他的族人，还有其他很多的王，在约书亚记的十二章告诉我们。除了利弗陰人同化了入去七族里面，我们见到其他的基尼人、基尼洗人和甲摩尼人，他们都是可能被迦南人已经灭了。剩下来的七族都可以追回去挪亚的时候，他们就是挪亚其中一个仔含的后人，他们都是出于一个人叫做迦南，创世纪的第十章第十五节，所以他们总括来讲亦都叫做迦南人，就是这样的意思。而以色列人就是闪的后族，所以是不同。其实还有一样东西是非常非常之的有趣。我们说迦南地有十族变了七族，是吗？但是我们见到在树末世的时候，启示录告诉我们是有十个国家，十个国家后来又变了七个国家，同埋约书亚记是一模一样，很有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我们一起来看看启示录的十三章第一节。经文话：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 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在《启示录》的十二章第三节又说，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你说为什么这么奇怪，又有兽又有大红龙，都是七头十角？其实兽是敌基督，大红龙是代表撒旦。但你不需要是这么执意这些，只要我们知道原来去到末世，撒旦都会搞他的三位一体。他知道神是有三位一体，就是父子圣灵，他亦都搞三位一体，就是撒旦、敌基督和假先知。我们看到，所以这些是讲到是日后末世的这些邪恶的国家，就是由七头十角来到代表。其实七头在《启示录》里面自己有解释给我们听，七头和十角是讲不一样的东西。七头是讲到世上末世七个国家，《启示录》的十七章说五个已经过去的了，就是埃及、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和希腊，已经过去了。第六个国家呢是罗马帝国，还未过去。现在我们看到罗马帝国还未灭亡，在欧洲有很多个国家都是罗马帝国的后人，所以第六国就是罗马帝国。第七国呢是敌基督的国家。敌基督和十个国家来到是联盟，这个就是十国。所以我们看到七头十国，十个国家就是日后和敌基督来到联盟的十个国家。为什么又会变成七个国家呢？我们又要看回但以理书了。但以理书的七章七至到八节，或者兽与先前的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在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出另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他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有没有见到在十个国的当中出了个小国？这个就是敌基督，他是毁了三个国，十个国当中的三个国，所以是变成了七个国。所以我们见到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回来是要战胜七个很邪恶的国家，是同埋敌基督联盟的国家。你说是不是得这七个国家？末世的时候不是，还有很多国家，但这七个耶稣基督是要回来灭绝。正如好像十个族，约书亚要进入迦南地，本来有十个族，现在变了七个，这七个族是神叫他要灭绝，因为是有利弗恩人在当中，所以是要灭绝他们。我是刚刚是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经常都不明白，我经常都听那些主日学的老师说，末世有十个国家，这十个国家就是七头十角那十个角，亦都是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巨人的人像，记不记得十只脚趾啊？就是这十个国家。敌基督灭了三个，所以就变成了七个国家了。我成日在想，十个国家加一个，减了三个，是几多个啊？八个国家，哪里七个国家？现在你读约书亚记，你就能够明白了。是什么？十个国家，十个族，迦南族、加多希未族，三个族是毁了，但是一个族呢，利弗音人是同化了入去七个族的入面，所以是变成七个族。这个原因我相信就是为什么神给我们见到约书亚记和启示录有这么相似的地方，是帮助我们能够解释启示录。去到末世的时候，什么国家是利弗音人？是代表什么？我相信去到末世的时候会得更加明朗更加清楚，利弗恩人是代表一个怎样的国家。另外有一样是非常非常之有趣，就是我们说十个族里面加多了一个族，就是希美族，代表如果你看是末世的时候，就是代表敌基督，是吧？大家都是第十一个国家。但还有一样东西很有趣，希美人原来是什么人？ 去到约书亚记的第九章，他们是住在基片这个地方，他们原来是基片人来的。记不记得基片人扮鬼扮马，扮到自己好像是烂身烂世行了很远路来，哎呀我要跟你立约啊以色列人，你不要毁灭我，我要跟你立约，我们住得很远的，我不在你们附近的民族。记不记得啊？末世呢敌基督怎样啊？记不记得在启示录的第六章啊，他骑着白马有功无战，是和平使者来的。但以利书的第九章话，他跟多人立约，他用诡计来到跟不同的国家来到立约，跟以色列来到立约。有没有见到希未人和敌基督的国的相似的地方？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头头见到这么多启示录和约书亚记相似的地方，我自己都半信半疑。但是见到了希未人和敌基督相似的地方，我能够肯定地说，这个是圣灵刻意的安排，不是一个巧合来的，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启示录。但是你说不是啊，牧师啊，基片人或者希未人弃暗投明是好人来的。啊，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预象，耶稣基督就有很多预象，是不是个个预象都直情就好像耶稣基督那样？不是，全部这些人物事物都是有问题的，这些人物是罪人来的。在《罗马书》的五章十四节，甚至说亚当是耶稣基督的预像，啊，是圣经自己说的，亚当是罪人来的，怎么可能是耶稣基督的预像？就是在亚当的生平，你能够见到耶稣基督的片段，你能够见得到耶稣基督的影子。同样，我不是说基片人就是敌基督，他就是衰得晒，我是说基片人的历史当中有很多时候你能够见得到敌基督的片段，就是他们用诡计和以色列人来立约，就是他们大家都是第十一个国家。我时时都说我们是要用字面来解释圣经，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尤其是启示录。很多人用寓意用灵意来解启示录都是错的。你说七头十角咁样点能够用字面解释啊？诶，你睇睇，加埋约书亚记，加埋但以理书，你就真係能够用字面嚟到解释。因为呢个就正照住约书亚记同埋但以理照住字面嚟到解。所以我哋见到解经係要用圣经嚟到解释圣经，唔係靠我哋自己嘅智慧。好多解经家就係靠自己嘅智慧，解得可能好通顺，但是是不是原本圣灵的意思呢？原本圣灵默示一段的经文只有一个解释而已，如果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不如将部圣经抌出窗口，没用的部圣经你不如读小说，是吧？每个人的解法不同，你就要知道神的话语是怎么讲，圣灵在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东西。有没有见到当你解经解得啱嗰阵时，所有嘅经文全部吻合，你就知道你解得啱。但以理书、约书亚记、启示录，全部嘅经文都系一致，都系吻合。我亦都系相信，点解有咁多相似启示录同埋约书亚相似嘅地方，就系要我哋明白启示录。嗱，喺书结束嘅时候，同大家走返转头睇一睇点样过约旦河。我哋嘅生命当中都有好多好深好阔嘅约旦河，我哋需要过。我哋点能够过呢？今日嘅经文教我哋第一步係要凭信心踏出。就係好似阿伯拉罕凭住信心，佢係踏出吾尔，佢係踏过幼法拉底河，佢係踏入去应许之地。我们亦需要仰望上主，就是好像以色列人仰望着个约柜在他们的前面，不好像彼得这样，当他望着耶稣基督就怎么样，没问题，当他的注意力放在四周围他就失败。我们亦都需要第三点，是洁净我们自己，是靠着圣灵来到带领，由神的话语反映出我们的罪，以致我们能够去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自洁，才能够是合乎主用。 第四点，我们是要服从主的命令，就是好像那些祭司抬住约柜，愿意是踏入去约旦河，站在约旦河的中间，愿意我们都是能够听从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一句都没有落空，我们的信心就是从神的话语而来。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节圣经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的43章第二节，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约书亚记，感谢你是教我们怎样是过能够渡过我们生命中的大河，感谢你给我们见到约书亚记和启示录相似的地方，帮助我们能够是明白启示录，同埋是能够是学习怎样用圣经来到解释圣经。主啊，正如你是会等到最后的一个以色列人踏出了约旦河，河水才会回去原来的地方，你现在也都正在等候最后一个接受你的人，接受了你之后你就会回到这个世上。愿意我们在这里等候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有这个心来到是将你的福音广传。愿意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当我们面临有困难，前面是有我们好深好阔的约旦河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学习怎样来到渡过，就是凭住信心踏出，仰望上主，洁净自己，服从你的命令和听从你的话语，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